而且呢，另外要加大可挥发性有机物的减排力度，这个治理起来比氮氧化物还要困难，所以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17号星期二，农历3月初二，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本市以晴为主，白天光照充足，气温快速回升，能见度也比较好，适宜交通出行和春游赏花。但是紫外线照射很强，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要采取防护措施。由于空气干燥，您可以适当的多喝水，注意护肤保湿。另外花期正盛，花粉浓度较高，过敏人群请多注意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2度。未来3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所以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现在呢，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东建国路境外大街一线，姚家园路的五环到四环之间车行缓慢。永定门外大街开阳路蔡胡营南路的进城方向，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富石路的进城方向，以及北部城区万泉河路德外大街的进城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城市文化范儿，民间收藏第一人张伯驹。张伯驹颇为重视文物精品，为故宫博物院收购清宫文物流散书画触摹画册做了大量工作。当发现精品文物在市场上出现时，他都会优先推荐故宫博物院收购。在故宫博物院无力收购时，他又会倾其所有将作品买下捐赠给国家。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张伯驹因为买下了哪幅作品从豪门巨富变成债台高筑吗？ A. 展子虔的《游春图》，B. 杜牧的《张好好诗》， C. 黄庭坚《朱上作帖》。 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要跟您聊聊民间收藏第一人张伯驹。有关于他有很多的这个故事，非常可敬的一位人哈。一会儿呢，我们有请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来跟您聊一聊。那么张伯驹不惜举债买下的一个作品到底是哪部作品呢？刚才说了这个展子虔的《游春图》，杜牧的《张好好诗》，还有黄庭坚的《朱上作帖》，到底是哪一个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应该说他买下了很多非常好的作品，刚才我们说到这3件作品都是他买下的，但是呢，其中的有一件是使他从豪门巨富变为了债台高筑，到底是哪一件呢？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上周，疑似圆明园流失文物西周青铜器虎营在英国遭到了固执的拍卖， 23分钟后拍出了41万英镑。据了解，预展期间，这件虎蝇与埃文斯家族这次拿出来拍卖的其他青铜器被单独摆放，需要专门申请参观证才可以看到。这家拍卖行还强调，这件青铜器在埃文斯家族已经流传了4代，100%是来自西周时期。对此，国家文物局、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文化艺术品拍卖专业委员会等表示强烈谴责这种行为。中拍协议委会将联合中国所有文物拍卖企业承诺，永远不与拍卖虎蝇的这家拍卖行合作。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遇见中国系列文化展将于6月1号到9月30号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特里尔举办。系列文化展将向德国和世界人民集中展示中国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自然景观和新时代风貌。其中北京印记主题展将于7月6号拉开帷幕，将从魅力中轴、人文北京、活力北京、冬奥北京等多个维度诉说北京的发展变化。北京的中轴线是自元大都明清以来北京城市东西对称布局建筑物的对称轴，众多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坐落于此。作为中轴线申遗综合整治重点任务中首个启动的项目，设计坛文物腾退目前已完成住户腾退签约工作。设计坛是古时帝王们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的地方。这次的腾退工作完成后，下一步将补植景观绿地，实现和周边风貌的完整统一。同时据了解，作为中轴线涉及重点文保单位比较多的区，今年东城区还将完成太庙、天坛公园等13处文物的腾退工作。上个周末，4位盲人朋友走进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用手触摸历史。北京市文物局希望通过这样的尝试，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感受文物的魅力，一路参观，一路听讲解。遇到可以触摸的文物复制品，都会引导盲人参观者上前来感受。那么这次活动的主办方市文物局宣教中心的负责人介绍，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未来将推广类似的活动，让更多的残疾人走进博物馆，享受社会资源，听历史，摸历史，了解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2018年海之春系列文化活动之一，山河胜处见华章，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古代经典绘画作品展日前在海淀北部文化中心开展。这次特展系统发掘整理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和它有关的古画资源，寻访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和专家，取得了古画数字资源和复制展览授权，复制了董其昌的烟雾八景图、张若成的静怡园28景图等将近30幅古代名画的复制品，再现了西山永定河的盛景，扩大了古代名画的传播力，助力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接下来关注正在举办的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作为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电影节的电影嘉年华活动在怀柔影视产业示范区内的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拉开了帷幕。这次嘉年华的主题定为电影新玩法，梦起新生活，最大亮点是突出了电影发展的科技前沿。活动现场一共设有13个主题区域、29项体验展示，新增的增强现实场景展示和造梦空间项目可以使游客对科技元素进行应用和体验。本届电影嘉年华还特设了电影时光广场、寻梦长廊、光影江南、雪花飞舞、星梦成真、流金岁月等13个主题区域，以及一个巡游表演路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亲临现场感受光影艺术带来的无限魅力。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这周五，一辆编号为007、属于现任007电影主演丹尼尔·克雷格的一辆阿斯顿马丁跑车将在佳士得纽约经典艺术周期间进行拍卖。拍卖的收益将用于资助一家专为年轻人提供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的非营利性机构。 这辆跑车不仅是限量版，也是这位扮演了007系列影片的现任男主角与阿斯顿马丁首席创意官联合特别定制的一个款式。跑车的估价是40万到60万美元，配备了6升 V12 汽油发动机和自动变速箱，融合了跑车风格的碳纤维外饰，最高速度可达每小时183英里。英国癌症研究组织经过大规模的调查和研究后发现，改变如吸烟和肥胖等不良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可以预防多达30%的癌症。其中吸烟是引发癌症的最主要不良生活习惯，其次是体重超标或是肥胖症。因为肥胖导致的癌症占所有癌症并发病率的 6.3%。 第三是受到过度紫外线辐射而导致的皮肤癌，特别是黑色素瘤。那么其他的不良生活或饮食习惯还包括饮酒、纤维摄取量不足、吃加工肉食、活动量太少等等。研究显示，如果把可避免的与生活习惯相关的癌症加起来，多达 37.7% 的癌症病例是可以避免的。浴缸里可爱的小黄鸭玩具竟然隐藏着治病的风险。最近瑞士和美国科学家联合进行了一项研究，让家长们有些揪心了。这项研究表明，孩子们最喜欢泡在浴缸里玩耍的小黄鸭的内表面藏有大量的细菌和真菌，当他们被孩子挤压的时候，里面肮脏的液体经常会喷射出来，给孩子带来致病的风险。在试验的玩具中，有 80% 都滋生出可能致病的细菌，包括军团菌和铜绿假单胞菌等等。这项研究提醒大家重视浴缸玩具的致病风险，同时呢，避免细菌滋生的方法就是尽快让它们保持干燥，所以经常把浴室里的东西放在太阳底下晾晒，阳光中的紫外线就可以起到有效的杀菌作用。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市16区最近正式实施了医疗机构电子化注册工作，以后大家通过扫码就可以验证医疗机构的执业许可证的真伪。实施电子化注册之后，北京市行政部门为医师、护士、医疗机构提供网上审核服务，办事人可以在网上申办业务、查询办理进程，减少来回跑腿的次数。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都可以通过系统查验医师和护士的注册信息、管理人员注册信息以及机构和人员的电子档案。近期又到了杨柳絮大规模飘落的季节，由于杨柳絮饱含有大量油脂，遇到明火可以在2秒内迅速燃烧，会迅速蔓延，将其他可燃物引燃，酿成火灾。消防部门提醒，受好奇心驱使点燃积聚成堆的杨柳絮和乱扔烟头是造成杨柳絮火灾的两个主要原因。相关部门呢，可以加大路面洒水的力度，并及时清除飘落在地面上的杨柳絮，以防止火灾的隐患。接下来推荐两个适合全家出游的活动。在第三个中国航天日即将到来之际，月宫一号科普基地将对外开放了，目前正在接受电子邮件预约。据了解，这次月宫一号的开放时间是4月21号和22号这两天。两天的时间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安排16场参观活动，每场最多允许30人进入月宫一号大厅。另外，由于目前月宫365实验正在进行，为了安全起见，参观人员的年龄不得低于12周岁，身高要在1米5以上。记者从北京植物园了解到，位于植物园科普馆西侧的郁金香展区已经进入了最佳观赏期，130多个品种的40万株郁金香陆续开放，园艺师也将免费为游客讲解郁金香的文化和科普知识。今年展区的设计灵感来源于电视剧《秘密花园》，展区内蔓延的花枝、抽象的叶蔓，还有小乔、彩蝶，犹如一幅用郁金香绘制的春日画卷，大家可以趁着这几天跟全家一起来漫游在花海当中。再来关注一下演出，一直致力于改编老舍作品的方旭将于5月19号到20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他全新创作的《老舍赶集》。这部话剧根据老舍先生的短篇小说改编，也是方旭第5次改编并导演老舍的作品。

才子文人一代名士。 嗯，这是您的这一个非常简单的讲述哈。那张先生来说说。 首先呢，张伯驹先生呢，他首先是民国四大公子之一。 哎， 啊、 很有名的。 嗯。他另外呢，他跟很多著名的历史人物是好朋友，甚至是亲戚。你比如说，他跟袁世凯、袁克文、袁克定是亲戚，他跟张学良、这个袁克文啊，他们这个普通啊，这些都是好朋友啊。包括一些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什么张群呐、张大千呐、普信愉啊，都是好朋友世交。再有最后一个呢，他是民主爱国人士，他是大收藏家。啊，我是从这三点呢，我是从一个就是现今的大家公认的一个点去评论他吧。 首先他呢，这个应该说是生活的环境、成长的环境就非常好，是一个标准的富二代，是吧？他的父亲是满清的最后一位直隶总督，办过煤矿、私人盐业，还有这个他是银行大亨张振芳是他的父亲，而他自己本身呢也是有神童的美誉，是吧？七岁入私塾，九岁就能写诗，而且这个家境比较优渥，所以从小也是博览群书、通古博今。所以他有这个收藏的这个基础，有这个首先是有这个财力的基础，同时呢他从小这个博览群书，应该说在学识方面、眼光方面也比较到位哈。 是这样， 这些都是他的这个基础。那么刚才呢我也着重的说了，这次展览的名字叫《予所收蓄，永存无土》。二位给我们解释一下怎么理解这个题目呢？ 这个我认为啊，这他说明了这个张伯驹先生的一种思想。这个思想就叫储公储德。这什么叫储公储德呢？这来源于这个西汉刘向的一个说院里的一个成语，一个典故，意思就是楚王丢失了一张弓，被楚国人得到了。啊，张伯驹先生在这里概括的，他想说明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收藏的宝物。中国的东西不管是最后谁得到了，他一定要留在中国。这是一种博大的胸怀。啊，区别于很多所谓收藏家，他们就是子孙传承啊，永远留在自己家里。 对， 比那个思想要高很多。 是一般的这个收藏家呢，都是希望这个自己家里头的这个叫子子孙孙永保之，哈哈，就是自己的子孙能把自己的这个收藏品传承下去。但是张伯驹先生不一样，他是把这些东西都捐赠给了国家。 是， 嗯， 我是这样认为的呀。张先生实际这个他这个说的永存无土，我是这么理解。所谓这个国宝啊，就是这个国家的无价之宝，它是这个国家文明的象征和这个一种历史文脉的一种证据。所以说如果我们这么去设想，我们的学者如果要非要到国外的博物馆中去考证中国的这个文物，这多让人唏嘘的一件事啊。所以从这点来说，这个张伯驹先生啊，他这个说辞啊，体现了他这种民族大义和爱国精神。 所以说咱们国家近现代这百年来收藏家辈出，但是张伯驹先生是这其中最特殊的一位。 是这样， 是吧？那么张伯驹先生捐献给故宫的文物其实一共是有22件。因为这次这展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30多件，其实还有好些是10多件是从吉林博物馆，因为他后来晚年的时候在吉林博物馆工作，给那边捐献了很多，也是人家吉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当然都是在咱们中国。张伯驹先生捐献给故宫的文物22件，虽然数量不是最多的，但是呢几乎件件都是国宝啊。所以这次的这个展览就是弥足珍贵。那么提到张伯驹先生，我们也不得不提他身后的另外一个身影，就是潘素，他的太太哈。以前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专门介绍过，潘素是应该说是张伯驹先生身边的一位奇女子，是吧？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是这样，潘素呢，可以说确实是一个传奇人物。首先他也是苏州的一个名门望族之后。他是谁呢？是这个前清的宰相潘世恩的后人。他母亲沈桂香啊也是大家闺秀。潘素据说从7岁 就开始经过名师指导，从小就是音画双绝，落落大方，还弹得一手好琵琶。但是呢，他这个是命运多舛呀。他13岁的时候啊，他家道中落了，他继母把他呢这个卖到了这个上海的风尘场所，这一下就是啊这个到这个风月场中。但是在他20岁的时候，他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真正的贵人，就是张伯驹。这是他前半生的这个传奇式的经历吧。 据说这个潘素和这个张伯驹的这个结合的经历还很传奇。这个是张伯驹先生呢，这个想法那个花重金把这个当时这个把看住潘素的这国民党高官的手里，把张潘素劫到了北京。 是当时有一个国民党高官想要这个娶潘素做小老婆， 因为他们 有 婚约。 另外那潘素女士呢，她也真正的名字也不叫潘素，她的法号，皈依以后的法号叫慧素。所以呢，因为她在她自己的画上呢经常是提潘慧素，所以最后呢，就是她自己也自称，别人也这么称呼她，叫潘素女士，潘素先生应该说。是中国我们这个现存的这个传世，就是当代的画青碧山水、金碧山水和青绿山水的著名的一位画家。 对，那这其实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著名的画家，就要跟他从张伯驹先生结婚之后开始。 对， 是这样。 他是从21岁，也就跟张伯驹先生在一起结婚以后，他呢，就是张伯驹先生的那些收藏，特别是这个刚才说的展子虔的这个《游春图》，本身就是最早的这个青绿山水，也是中国最早的书画，也学到了很多这个古人这个名品里的这种素养，第一时间他能博览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所以在潘素女士这个画里呢，既有古人的风范，你从那个看到清朝的石岛雪各他们这些人的这个风范，你又能感受到现代西画中的那种氛围，因为潘素先生有很多的名师，包括什么张大千、陈万丁这些人， 是，这都是应该说张伯驹先生的好友哈， 对， 他把这些好友介绍给他太太当这个老师，真的是，而且关键潘素也有这个天赋， 这属于第一手的优质资源。 他们两个人啊，绝对是这个才子佳人。据说呀，经常是一个人作画，一个人题字。这个潘素的画呢，是就是空灵中透着宁静。这个配上这个张伯驹先生的书法，绝对是相得益彰，真是天生一对儿。 所以说这个他们两个人呢，应该是这个。算是琴瑟和谐哈， 是这样 美满的这个姻缘。但是呢，据说到了晚年，他们两个人生活也过得非常的拮据，就是跟这些国宝有关系了， 是 吗？ 跟收藏有关。 是， 因为实际上在那个张伯驹的养父张振芳那个没了以后呢，包括一些社会的动荡，当时抗日啊什么这些窘情况，这家道中落了， 是 他呢，一个是要撑场面，再有一个呢，他确实是爱收藏，特别是买一些东西，很多东西买很多国宝就想给国家留着，把自己的宅子呀，包括潘素的这个首饰啊，陪嫁的首饰啊，包括家里的这些底儿啊，几乎就是花销殆尽，他最后。建国以后，潘那个的两个人隐居的这个地方，其实我去过，就在后海的一个胡同里，大杂院，10平米， 对， 但是谁能想到那个家里的藏宝，几乎就可以说富可敌国， 是 不可用金钱来衡量。 是这个张伯驹先生很看重这个。当年家里有钱的时候，他被绑匪曾经绑过，人说要拿这个钱来赎他，没钱，然后他就跟这个潘素说，就是。不许卖这个画， 死活不让卖， 死活不能卖了这个画。是他的很多的这个国宝收藏回来，有一句话叫一宅一画哈，一画一宅，就一幅画就用一栋宅子，还不是一座宅， 可以说 宅子画。 可以说他的收藏这些作品啊，作为国宝来说，是难以用这个黄金啊经济的价值去衡量的。 那么

当发现精品文物在市场上出现时，他都会优先推荐故宫博物院收购。当得知马继川有展子虔的《游春图》时，他建议故宫博物院将此卷买下。在故宫博物院无力收购的情况下，为了防止文物流落海外，张伯驹不惜举债将他们买下。一件《游春图》使他从豪门巨富变成债台高筑，不得不变卖在弓弦胡同的一处老院和潘素的金银首饰。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是 A，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驹非常关注故宫博物院的事业发展，将自己的一生所藏文物精华大多归于故宫博物院收藏，兑现了其予所收蓄不必终与身为予有，但使永存无土世传有序的初衷。故宫博物院共计收藏有张伯驹从壁书画录著录的古代书画22件，几乎件件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在这次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上，共有多少件张伯驹无偿捐赠国家的珍贵文物展出吗？ A 22件， B 33件， C 44件。 来，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展子虔的《游春图》哈。关于这幅图的故事，一会儿我们会请二位跟大家聊一聊。那么第二道题是这次的，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一共有多少件张伯驹先生无偿捐赠给国家的珍贵文物展出？22件、33件还是44件呢？如果您刚才仔细听节目的话，应该会有所了解。我们可能一会儿还会说到。那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张伯驹和潘素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责任和坚守。下面我们继续请出北京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首都图书馆荣誉馆员刘义山，以及历史学专家、中国诗词协会会员张晨明，跟我们一同来聊聊民间收藏第一人张伯驹先生和他背后的故事。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次的这个张伯驹先生的这个展览哈。有我看有对他的这个评价说，张伯驹先生一生只懂、只会、只爱三件事：收藏、诗词和戏曲。而收藏呢，又是他的最爱。有人说他一个人的捐赠足以撑起故宫顶级书画的半壁江山。不知道二位怎么看哈？ 我觉得这个评论是非常有道理的。为什么呀？因为首先，现存世界最早的中国的书画，书和画都是张伯驹先生捐赠的。刚才说了《展子虔游春图》，刚才一会儿我们会讲到的《陆机的平复帖》都是张伯驹捐赠的。另外，你比如说诗仙李白的《上阳台帖》，这个包括，因为这是唯一现存刘氏的确证是李白的真迹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著名的这种书画作品，堪称国宝级的，都是张伯驹先生捐赠的，是顶级的书画作品。因为在我们现存的这些文物这个国宝里面啊，书画作品是最不容易保存的。 是。 其他像瓷器啊、青铜器啊，它因为材质的问题，它可能这个保存的这种年份和时间，这个相对会长一些，但是书画作品是特别不容易保存的。 是绢啊、纸啊， 而且特别容易被损毁。你看，张伯驹先生呢，他捐赠的这些著名的这些国宝，每一个打开都是一个长卷，长卷上从头到尾都是一代代过手主人的题跋印章，里面有皇帝贵胄啊，最后到了他这代，捐献给了国家。可以说就是现在是永远的留给了我们的国家。 他自己都没有提过是吧？ 对，他提过，也提过， 也提过是吧？ 大部分 也有他提拔，但是他自己很少动。 但是最著名的像平复帖，这是现存啊最早的这个 书法墨迹这个作品，那个张先生在里头提了很短一个，而没有在那些特别主要显要的地方想着不朽，留下自己的印章印记，这个真是一个伟大情怀啊。 张伯驹先生就他特别讲究这个传承有序哈，所以像这个书画作品后面的这些收藏人的这些提拔就是特别的珍贵，你可以从这儿看到他被收藏的这个脉络。 仅存这就仅仅就从这些所有的这种收藏者提拔就可以称之为国宝。 嗯， 确实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次呢，在这个故宫的这个展览上，我们能够看到张伯驹先生的哪些作品呢？我也给大家稍微说一下，有刚才我们说到了展子虔的《游春图》，李白的《上阳台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福赞》，蔡襄的《自书诗》，黄庭坚的《朱上作帖》，还有这个宋徽宗的一幅这个《雪江归照图》，唐伯虎的这个《王蜀公祭图》等等等等哈。 对， 一共有几十几件，反正是个重叠书，刚才说过让大家猜一下。这样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次呢这个作品的这个是有一部分是真迹，有一部分是复制品。这个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会有复制品呢？因为故宫有一个专门的这个藏品管理规定，就是说这些书画的作品呢，这个一般来说书画文物的这个展出要少于3个月，宋元这样的珍贵的展品只能1个月以内，清明上河图展出时间20天之内，然后就要进入一个为期3年的这个休眠期，因为青绿山水它这种原料很容易脱落，更要长时间休眠，放在他们那个地下库房里恒温恒湿哈。 是。 那么这次张伯驹先生的这个像展子虔的《游春图》，杜牧的《张好好诗》卷等等，3年之内都展出过。《游春图》这个就是上次《千里江山图》那个展览上，他这个《游春图》也展出了。 对 对 对，所以这次是这个复制品来替代，但是这次我们也看到有好几件真品。我们先来说一说《上阳台帖》吧，李白的传世的唯一的这个叫书记哈。这李白的诗，我们真是打小所有人都耳熟能详。 对对， 但是您读过他的诗，您见过他写的字儿吗？真的没有见过。 是。正因为他的这个独特性，他是存世确认的唯一的这个李白的墨迹，这个是太难得了。李白可以说我们中国人这个对诗的认识基本上是从李白开蒙的， 可不是 床前明月光啊什么的这些。但是呢，李白呢实际上他的书法的造诣也是非常之高，但是因为他的诗名太大了，他的书名呢就被他这个诗名所掩盖了。实际上从这个上阳台帖这25个字啊，区区25个字啊，但是我们能看到这个真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啊。他的那个笔的那种雄健流畅，用笔真是挥洒自如。实际对于他的这个认识呢，乾隆皇帝来说，可以说对书法对书画中国书画有独到的认识，因为他的收藏多嘛，总在真迹里边徜徉，所以说他为这个亲自题叫青莲汉译，题了4个楷书的大字。 什么意思呢？ 这个青莲指的就是李白，李白号青莲， 叫青莲居士。 青莲居士， 青莲居士。这个译汉呢，这个汉指的是他的那个笔，用笔，书法的用笔，这个 飘逸哈，飘逸的意思。 这个逸实际上一个字那么凝练，就已经把这个李白的这个书法作品他的那种意趣表现出来了。所以说因为这个作为皇帝啊，乾隆啊就是给这个书法作品题字并不多啊，只有像这个据我所知的兰亭集序流传下来的这个他在前面提过字啊，这个提过晋唐新印，然后就是这个上阳台帖。其实这说明那个乾隆的独具眼光，用一个字来概括，实际已经把他的这个书法的特点讲出来了。 我们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上阳台帖，这是李白自己写的一个他写的这个4言的诗， 是 25个字儿：山高水长，物象万千，非有老笔，青壮可穷，18日上阳台书太白，一共25个字儿。这个当时还是李白比较年轻的时候写的，是吧？ 是。 对，因为李白呢，因为他上阳台帖的 这个背景是他去寻访他的好朋友前辈好友、 嗯、 叫司马承祯。 嗯， 这个人非常有名，这个人是我们这道教上清派的十二代祖师，也道教上清派就是茅山派。 嗯 啊，这个司马承祯呢，但是他去了山上以后呢，这个发现呢，一打听着这个阳台宫嘛， 嗯，他是去王屋山的阳台宫， 武则天建的阳台宫、 嗯、 然后说司马承祯这个先是呢先化羽化了， 嗯， 就是 先逝了， 过世了。 嗯， 李白呢就是心有感慨， 嗯， 写出了这25个字。 嗯， 但是这个25个字之所以说不是假的、 嗯、 是因为杜甫 嗯 跟他所行的高适在诗里都提到过。 也是一次养鸡盛会、 啊。我提到过李白写过这25个字。另外就是所有过手这上南铁过手的所有人的提拔在上面、 嗯、 确证了这是李白的真书。 哦、 传承有序。 对，传承有序。从这上述的这些考证里面我们可以确知这个上南铁是真迹。 是真迹、 啊、 对。 李白的他的这个书法的特点是什么？这二十五个字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这里边这么说吧， 嗯， 从这个大家知道宋徽宗赵佶啊也是书画大家、 嗯、 他如果没当皇帝当了这个艺术家的话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书画大家。 是。 他对这个上阳台帖啊有一个评价啊，其中我记得有几句，字画飘逸，豪气雄健， 嗯， 乃至白特意特不特以诗名也，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李白，他的这个笔力雄健， 嗯 啊，他这个字画飘逸，跟他的诗风相近。然后呢，他说他并不是专以诗来名士的、 嗯， 来出名的。实际他的书法的功力也是相当了得。 嗯、 所以说，这个赵佶对他的评价真是非常中肯。 嗯。所以说他这个李白本身他的这个从唐代的书法作品，现在不要说唐代，宋代的这个书画都已经极少见了， 很少见， 就是唐代的这个作品能流传到现在1000多年哈、 啊、对，虽说只寿千年啊、 嗯、 但是真正说流传下来确实是不易的事儿。 嗯，这个是有几个人经过手呢？这个 你比如说像这个著名的一些人物，你比如说徽宗赵佶， 嗯， 元代的张燕、 嗯、 杜本、欧阳玄、 嗯、 王于庆， 嗯， 这个 包括贾似道， 贾似道，哎、 嗯，都收藏过，而且都在这个后面的这个 有他们的提拔题记， 提拔 啊、 嗯， 都能看出来 藏印 啊、哦、 是。 然后怎么就又被这个张伯驹先生拿到了呢？ 这个。你先说。 这个是他在清末的时候啊留到宫外，然后 当时据说是1911年的时候被溥仪带出宫的，是吧？ 对 对， 嗯， 因为那个当时呢，实际上张伯驹先生呢，他的这个年代背景呢，他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时期， 嗯， 就是实际上清朝这个乾隆，特别是乾隆皇上， 嗯， 雍正乾隆呢特别好古， 嗯， 好收集这些这个古董文物的， 嗯， 天下各地征集善本和这个古籍以及文物宝物， 嗯， 这个呢就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叫这个官府收藏的这么一个时期， 嗯， 但是呢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啊，太平天国以及后期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啊，很多这些皇上收藏的文物在第一时段流落民间， 嗯， 去那个清帝逊位以后呢又有很多文物就刚才您说到的 被带出去了， 带出了皇宫啊，后来又流落到了伪满洲国， 嗯， 然后呢这个1945年这个苏联红军那个解放东北以后，这个又有一大批文物刚才说到的展子贤图又流落到了民间， 嗯， 在这里头张伯驹先生收藏的，比如说这样的， 上阳台帖，先说上阳台帖 、啊， 它是这个 都是在这个时期被由官府收藏进入到民间收藏这么一个阶段。 1937年抗战的时候，当时这个上阳台帖是溥仪带出宫之后流入民间，被古董商人郭宝昌拿到了，然后1937年抗战的时候，为了防止这个国宝流到国外，张伯驹先生是以60000银元的价格把这幅作品买下来了，才使得他免于战火。而他怎么进入故宫呢？其实这也有一段佳话哈，很有意思，是吧？ 对， 嗯， 这个进入到故宫呢，这个首先呢，他是明呢，这个 叫这个天籁阁，名园的这个天籁阁。清代呢为这个宗室的这个叫安琪所得，然后安琪呢由这个他们这支呢献给了皇上， 嗯， 献给了皇上呢后来就是被乾隆皇上收藏了，乾隆皇上收藏，因此呢还赏了这个安琪家一个爵位。后来呢这就进入了到了内府，内府呢就刚才您讲到了清末的，刚才咱们说到了清末呢由于这个战乱，这个一系列的这种宫廷的这种变革吧，后来这个最后呢还是留在了皇族手里，但是被溥仪呢带出皇宫以后，到了天津静海，天津的这个张园，居住在张园里头，被他这个应该是被太监偷出去了，或者被换了钱了，就是流落民间了。36年呢张伯驹先生这6万块钱六万大洋呢张伯驹先生呢收藏起来。 嗯。然后呢这个上阳台帖他收藏之后呢，这个就转眼就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了哈。张伯驹先生十分的崇敬毛主席，1956年的时候他通过统战部的部长徐冰把上阳台帖呈现给了毛主席，然后这个毛主席非常喜欢书法，也非常的这个真爱这个帖子哈，一直是这个爱不释手的。但是呢毛主席自己他给自己他就立下了一个规矩，说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收的礼品一律交公，所以这件上阳台帖呢就被转交到了故宫博物院珍藏，至今还完好无损的被保存着，也是非常珍贵哈。那么说到这个上阳台帖以及我们一会儿会说到其他的一些珍贵的这个国宝级的书画作品，大家现在也可以发送01一直到05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编辑为您推送这几幅作品。您发送01可以收到上阳台帖，发送02可以看到平复帖，发送03可以收到张好好诗，04您可以看到游春图，发送05可以收到四美图。 城市文化范儿，民间收藏第一人张伯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驹非常关注故宫博物院事业的发展，将自己的一生所藏文物精华大多归于故宫博物院收藏，兑现了其予所收蓄不必争与身为与友，但使永存无土世传有序的初衷。故宫博物院共计收藏有张伯驹从壁书画录著录的古代书画22件，几乎件件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在这次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上，共有多少件张伯驹无偿捐赠国家的珍贵文物展出吗？ A 22件， B 33件， C 44件。 来，这道题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请到了这个两位美术和书法以及历史方面的专家刘义山以及张晨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带我们一起了解民间收藏第一人张伯驹和他背后的故事。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发送01一直到05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为您推送这次张伯驹先生这个纪念他诞辰120周年展览上的5幅作品，上阳台帖、平复帖、张好好诗、游春图以及四美图。那么说到这个这次的展览可以除了一睹这个李白书法风采的上阳台帖之外呢，还有这个宋代和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的这个蔡襄，他的一幅行书字书诗卷也是被张伯驹先生后来买下并且最终捐献给国家的。这幅作品也是非常的珍贵，而且蔡襄呢也是福建人，我的老乡您知道吗？ 福建仙游人。 我就是莆田的。所以他真的是福建的名人，回老家经常能看到哈。他的这幅作品也很珍贵，而且张伯驹先生能买到也蛮曲折的是吧？ 对。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蔡襄呢是这样，在宋朝来说书法成就啊特别大的历史公认的有四大家，说是苏黄米蔡。实际这个排序呢，这个苏呢就是苏东坡，黄是指的黄庭坚，米是米芾，蔡就是蔡襄了。这个苏黄米蔡啊，实际上他们是按的很多的时候呢是按他们的影响力啊知名度啊，实际蔡襄比他们的年龄都要长。实际从那个历史上来说，他排在年龄上排在前边。而且呢这个大家知道在中国书法呀，唐宋书法是非常之伟大。古人有一个说法叫唐人尚法宋人尚艺。所谓尚法也就是说唐朝 楷书是最高成就。 嗯， 楷书呢，它讲究重规重矩、重法度。那到了宋代呢，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这个文化的发达，宋人就是这种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这种重意趣的书风啊， 嗯， 就比较流行开了。 嗯， 但是这里边实际唐宋这之间呢，从这四大家来说呢，其实他们各有特点啊。 嗯， 比如说这个苏东坡他的风雨，说这个黄庭坚呢他的这个倔强纵横，说这个米芾呢他是豪迈， 嗯， 啊，这个蔡襄在里边，我觉着我个人认为啊，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了，就是他把唐人的法度和这个宋朝的这个意趣之间，他搭建起了一个桥梁。 嗯， 他的那个楷书的这个精神啊，在这个他的传世的这个书法作品里头能够体会到，里边比较重规重矩，比较注重这个从法度到意趣之间的这个过渡。 嗯， 这个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文字标本。 嗯， 哎， 而且 蔡襄啊， 嗯， 这个蔡襄这个人呢很有意思。 嗯， 蔡襄这人不爱提字儿， 嗯， 写字儿很好，他不爱提字儿。 嗯， 而且他跟另外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是亲戚， 嗯， 而且是关系特别近。那个人谁啊？《水浒传》里的蔡太是蔡京， 蔡京 是他哥哥，蔡堂哥。 嗯， 都是一地儿的人。 嗯， 另外，蔡襄这人呢，被黄庭坚称之为叫少年女子。 嗯， 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 是， 啊，因为这个苏、黄、米这三个人的字儿， 嗯， 全都是可以说啊，叫不寻章法，很有点怪。 嗯， 仔细看，你看，这个苏是，这 个，个性特别鲜明啊。 然后那个黄庭坚的字儿、黄山谷的字儿，包括那个米芾的字儿，他们这些字儿，所有的这个字儿，你看起来就是，跟当时代的人不太一样， 嗯， 但是你看进去觉得，哎呀，气象万千。 对， 嗯， 但是蔡襄字呢很规整。 嗯， 所以黄庭坚称之为少年女子，就是他写这个字呢，既规整又有媚态。 嗯， 一般说媚态，说蔡襄，说王王献之的字儿， 嗯， 都是很有媚态。因为有一首诗也是说蔡襄的这个字儿叫平淡天真多婉媚， 嗯， 少年女子采莲归，清新笔汉风流事，梦影前尘一笑灰，啊，是马一福介绍蔡襄的字儿， 篆刻在您的心里 啊，张嘴就能够给大家， 这个，蔡襄的字首先少， 嗯， 他不怎么提，包括皇帝说让蔡襄提字，蔡襄都三句而不能句， 哎， 才免提之。 这么牛啊！ 这么厚的一本蔡襄自述行书这个诗 啊， 这说白了就是蔡襄的这个自己的一个留级子， 嗯， 能落在张伯驹先生的手里， 非常， 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的一个经历。 是这个是这个大家讲一下这个背景哈，当时是这个1050年左右的时候，蔡襄是这个，就是福建转运使，就是卸任之后，然后去回这个汴京去，然后从福州一路北行， 嗯， 历时半年多，然后沿途有感就写了一些诗， 对， 然后一共有11首，收在这个集子里头，有5言的，有7言的都有，是吧？ 嗯， 对， 然后因为他是他个人的一个书稿， 对， 然后也没有非得要求怎么工整，所以后来大家说他这个是，笔致叫飘逸流畅，点画婉转精美，充分展示了蔡襄中年，他当时大概40岁左右， 对， 清健圆润的这个书风特色和纯熟的功力， 嗯， 是吧？ 就是因为他是这个个人的诗稿，实际并不当做一个特别， 就是，个笔记， 哎，当做一个作品来写，所以他是自然流露。凡是这种自然流露啊，他愈显珍贵。 而且这个蔡襄这人还特别有意思，蔡襄这个人是世界上，就是早期的著名的植物学分类学家。 哦，是吗？ 他写过一本书特别有名，叫《荔枝谱》。 嗯， 啊，这本《荔枝谱》就是讲 福建的荔枝很有名吗？ 福建岭南这些荔枝都种植采摘，哦，包括分的这种种类，包括一些画。 嗯， 他本身又是一个政治家。 嗯， 他是一个民政家，这个当年在这个各地上任的时候，这个民风甚好，是清官， 嗯， 啊。 这个，而且这幅这个诗卷的最后有宋元明清和近代一共13家的题跋，所以说这个流传有序是在这里是非常的清晰哈， 是， 所以它也是显得很珍贵。 嗯， 最后也是被这个张伯驹先生，也是重金，从这个是从一个人手里，而且是这个 这个原来是装针是用测的是吧？ 对 对，是用测液， 用测液装针的。 嗯，嗯，然后张伯驹先生就特别的看重，买下来捐赠给国家。 嗯，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 张伯驹先生跟很多你比如说普心渔张亚勤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些人也买下来，重金不惜重金买了，但是最后他过手他也卖了。 尤其普心渔卖的可不少 啊， 啊，张大千也一样 啊， 那个黄金尖的字啊什么这些他都给卖了，最后他赏玩了一遍，他最后他还自己说、嗯、说这东西永远伴着我，但最后他还是给卖了 啊。 所以张伯驹先生不同于这些人的一点就是他的胸襟很博大， 是他最后捐赠给了 国家、啊、没有个人的这种想法， 他 就想想让这个东西永远留在中国人的手里嘛。 嗯， 不为了自己私人把玩，最后他能够这个留在我们的这个祖国有公众的意识，这个是伟大情怀啊。 嗯，好啊、介绍到这里呢，我们对于其中一部分作品有了一定的了解，稍后呢还要请二位来给我们再接着介绍。刚才我们介绍这两件事，这次都是能看到真迹的哈，还有一些真迹，另外呢这次还有一些这个复制品啊，复制品也很牛的是吧，我们之前聊天的时候就说起过、嗯、一定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其实也复制的也是大家来复制的哈、嗯、 对。 好，那么稍后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还将继续，在这里也要为大家先介绍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 朱颜 似 锦 花， 众里 嫣然 通 一 故，人间颜色 人间颜色 竹城。 王国维这位民国百年来的国学大师，用一部《人间词话》道尽了古典诗词的极致之美。你听过他的词，却不一定看过他的书法。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正在举办“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他的词、他的字透着怎样的国学之美？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王国维和他的“独上高楼”。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17号星期二，农历3月初二，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2度。预计未来3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洗车指数是1，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了。北京时间8:32，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现在高速上的京津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清河桥，北沙滩桥到建祥桥，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京开高速新发地路段，还有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都是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城市文化范儿，民间收藏第一人张伯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驹非常关注故宫博物院的事业发展，将自己的一生所藏的文物精华大多归于故宫博物院收藏，兑现了其予所收蓄，不必终与身为鱼友，但是永存无土，世传有序的初衷。在这次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上，共有33件由张伯驹无偿捐赠国家的珍贵文物展出，其中草书《上阳台帖》被认为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唯一的传世墨迹，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是 B，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张伯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书画鉴藏家，也是近代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文化名人之一。他从30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目光如炬，极具魄力，购藏了大量珍贵文物，被启功先生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在这些藏品中，包括了中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机。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这是哪幅作品吗？A. 展子虔的《游春图》， B. 黄庭坚的《朱上作帖》， C. 陆机的《平复帖》。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是这个，这次展览一共是33件哈，包括了他捐赠给这个故宫博物院的，还有吉林博物院的，还有其他几家博物院的哈，一起这个大家把这个张伯驹先生捐赠的这些精品拿出来参加这个展览。第三道题就是这个刚才说的是中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记是哪幅作品，展子虔的《游春图》、黄庭坚的《朱上作帖》还是陆机的《平复帖》。知道答案呢，也请朋友们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另外呢，很多朋友现在也很想看到这些作品，您发送01一直到05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一个一个的发01，我看陆平1234一块发，这个收不到哈，叫01您可以收到《上阳台帖》，发送02收到《平复帖》，03您可以看到张好好诗，04您可以看到游春图，05您可以看到四美图。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有请北京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首都图书馆的荣誉馆员刘义山先生，以及历史学专家、中国诗词协会会员张晨明先生，带我们一起了解民间收藏第一人张伯驹和他背后的故事。那么这次呢，在故宫举行的纪念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的展览上，可以说展出的件件都是珍贵的这个国宝，而且呢，刚才节目前面我也跟大家谈到了，那么因为呢，有一部分国宝呢，现在是处于休眠期，之前呢，在3年内展出过，所以现在不能拿出来，得在这个恒温恒湿的地方让他们休整一下。那么这次是用，有一些是用复制品代替的。那么说到这个作品呢，我觉得其中有一件就是这个展子虔的《游春图》，我们让大家发送这个04就可以看到的。这件作品第一道题其实也跟大家说起过，这幅作品让张伯驹和潘素两个人晚年的生活是债台高筑哈。 是这样。 为什么他们二位不惜血本要买下这幅作品呢？肯定是有他的独到之处哈。 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这个展子虔的《游春图》啊，有两重意义，他在中国的这个绘画史上是独一无二。第一就是什么呢，就是迄今为止这是最早的这个绘本。 保存下来的最早的、 保存下来的，对，这是一重意义。还有一重意义呢，它在这个山水艺术上啊，中国的山水画意义上啊，它有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展子虔《游春图》之前，那么山水画并没有独立于人物画。那么山水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呢，在这幅画之前啊，大部分都是当作人物画的背景来出现的。随着这个展子虔《游春图》的这个出现呢，那么山水画渐渐的开始独立于人物画，成为这个一个分科，就是现在咱们认识中国画的，比如说山水、人物、花鸟，但是最早都是为人物画服务的。所以这幅画呢，它描绘了的一个春光明媚的一个踏青的一个场景，而且 它是这个山水画成为了这个中国画的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门类哈。 对，它 它就是有这种独立于人物画之外的一个意义。 嗯、 这个就是它等于独立了一个科目， 嗯、 这个就太了不起了。 嗯， 而且这张画呢，它比较重视这个写生。 嗯， 对自然景物的描绘，比如说它里边这个丈山尺树，寸马斗人、 嗯。 大家看，这是一个尺寸的比例关系，一丈的山，一尺的树，一寸的马，豆子这么大的人，当然这是一个虚指、 嗯、 就是象征性的一个描绘，一个比喻而已， 就是说明它这个比例关系合适， 对，它比例关系符合大自然了、 啊、 那么在这个展子贤游春图之前啊，这个中国的山水画的是什么呢，它都要不管你画山画树都是要小，就在壁画啊，在这个图轴啊、 嗯、 都是要小于人物的，作为人物的背景搭配出现的， 嗯， 所以这个展子贤的游春图在这重上面有这个意义， 所以是这个稀世的珍宝，而且是个卷本哈， 是卷本、啊。 关键还有一个就是它保存的现在来讲相对完整， 嗯 啊，相对完整，而且刚才咱们说了传承有序， 嗯， 从这个历代这个藏家的这个收藏，这个。保存的相对比较完好， 嗯， 他可以说是就是刚才易山兄说了，因为易山兄专攻山水嘛、 嗯、 所以对这个介绍的是比较完备的， 嗯， 这幅画一个是保存的比较完整，再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传承有序，三一个呢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具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嗯， 对 啊，它标志着许多我们后代被堪称为经典的这种画法，比如说这个青碧山水， 嗯， 比如说这个人物的这种形态关系， 嗯 啊，这个它在这里上面都已经，它是一个标志， 对、 嗯、 啊，证明最早在隋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画法了， 已经那会儿的画家具备了对大自然的观察，然后掌握比例，这说明中国人的写实能力在隋代就已经有相当深厚的功力了， 距今1400年前 是这样。 隋代的画作《游春图》哈、 啊，对， 展现的是这个官宦贵族在春光明媚的这个郊外踏青的这个游乐的场面。 是， 那么张伯驹先生收藏这幅作品，真的也是一波三折哈。 对对、 嗯、 对。 很不容易。 那个，因为这幅作品呢，是最开始肯定是溥仪带到伪满洲国去了。 嗯。 然后呢，在这个应该是在这个1903几年吧。 嗯。 1903几年的时候呢，这幅画呢流到了宫外。 嗯。 45年的时候，溥仪呢，这个被这个因为日本投降了嘛，溥仪被苏联红军带到这个集中营去了。 嗯。 然后呢，这个幅画呢流到了这个。 马继川， 民间， 嗯， 然后呢，有一个古董商人叫马继川，他知道有这幅画、 嗯， 他跑东北去了，把这画收了， 嗯， 然后呢，他也知道张伯驹喜欢这个画作、 嗯， 这个尤其喜欢收藏，就主动找张伯驹先生， 嗯， 就开价，说你开价，然后就让张伯驹买，张伯驹肯定说就录遇到这样的这个绝世珍品，他肯定要买， 啊、 嗯，他手里真没钱。 嗯 怎么办呢？ 当时他这个开的价好高啊！ 开价应该我记得是 八百两黄金 ，真的是狮子大张嘴、啊。 然后砍价，托人、 嗯、 托这个马继川那弟弟，然后托人砍价，就是反复砍价，220两黄金。 他出这个价啊，实际这个卖这个画的人，他绝对知道他的这两重意义，他的伟大意义。 嗯。 另外呢，他也知道张伯驹有钱。但实际上呢，就这个经过这个日本这些战乱啊，包括这个原本家业这种消息，包括他这么多年呢这个出手的这些财产，他实际上确实没钱了。但他仅存呢，就是现在这个公学胡同的那个李连英的宅子，现在是辅仁大学的一块地方， 15亩的大宅， 对，15亩大宅，仿那个 最喜欢 仿李连英自己的私宅，仿那个小规模的仿这个颐和园排云殿那种结构建筑的， 嗯、 据说慈禧太后还来过， 嗯、 慈禧太后还在这儿这个在这儿这个小休息过， 嗯， 这么一也是一个历史的 行宫级 名胜、 嗯、 啊，然后呢忍痛把他出手了， 嗯、 然后被辅仁大学校长知道这事儿以后支持，花了钱把它买来了。 嗯， 还有后文，就是张伯驹先生把这个钱送到这马继川手里，马继川说了一句话，说你这黄金成色不好， 嗯， 你再加20两， 呦， 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潘素先生把自己 落地起价， 首饰变卖了， 真是没钱了哈， 被这波换回来了。 哎呀， 换回来了呢，不到十年，在手里不到十年，然后就是又就捐给故宫了、 嗯、 啊，非常大的气魄， 是 等于是这个是抛家舍业，就把这波弄回来了，然后但是呢，又大气魄，新中国成立了嘛，就献给故宫了、 嗯， 永远留在中国人的手里， 真棒哈、啊。这次呢我们刚才说了这幅作品呢因为这个前不久刚刚展出过，所以展出的这是这个复制品，这个复制的也是个大家，了不得的哈。 嗯，是这样，我是认为是、 嗯、 怎么说呢，这个摹本复制品、 嗯、 其实它的意义啊，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它的意义啊是也是具有相当的价值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比如说在没有这个现代的这个复制手段，比如说这个复制复印啊、拍照啊这些手段之前，那么中国历史上很多的这个 而且对于这种古画慎用拍照和这个扫描啊以及这种技术，为什么、 嗯、 因为这种技术它会损坏画本身。 嗯 啊， 这次的这个复制品是金仲瑜先生复制的哈。他也是故宫博物院乃至全国临摹复制古画的专家，已经是过世了。 嗯嗯， 所以这幅复制品其实也非常珍贵， 也是属于顶级的这种书画作品。 嗯， 很多复制作品本身，刚才易山兄说了，它本身它具有价值。 嗯，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根本看不见这个真本的王羲之的《兰亭序》。 嗯， 那么我们通过什么去得知《兰亭序》当年的模样呢？ 嗯， 那么一共现在。这个现存的有五个摹本的《兰亭序》本是非常著名的、 嗯、 可以肯定就这五个人他肯定是见过真本。 嗯 啊， 其实我们大家呀不要对这个摹本啊就是有一个疑虑，其实我们当代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在摹本之中长大的。为什么？就是什么呀，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听到的音乐，其实都是被复制过的呀。 嗯， 没有几个人真正的天天去听交响乐队。我们看也是看到更多的是图片。 嗯， 所以说这个机械复制的这个时代，就是真正的来临。我们都是在复制品、在摹本里头成长的，所以摹本的价值在中国历史上来说，功不可没。 嗯。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展子虔的《游春图》。那么这次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陆机的这个《平复帖》这个是被称为法帖之祖，它早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有上百年，《平复帖》的这个年代比刚才那个画还长，是有1700多年了。 对对，还要早。 三国和西晋这个交接时的这个名人陆机， 嗯， 陆机呢，这个人本身呢是他有一个祖父非常有名，《三国演义》看过《三国演义》都知道陆逊， 嗯， 啊，陆机和他的弟弟陆云，这两个是这个当时的东吴的名士，然后东吴亡了以后呢，归于西晋， 嗯， 然后呢，但是这两个人在40多岁的时候参与了这个西晋的这个八王之乱，所以呢，这个被杀了。他们两个人呢还有一个著名的学生，应该我觉得这个中国人都知道，有一个故事叫周处除三害。 嗯哼， 周处是他们的学生。 嗯， 那么陆机这个平复帖呢一巴掌大小， 嗯， 这个里头字儿也不多， 嗯， 但是它是现存的最早的书法法帖、 嗯、 而且见证了中国人这个文字的变迁，从草书到行书再到楷书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哦， 他的书写啊实际上在书法意义上是非常巨大的。 嗯 啊，其实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个书法最早不是写在纸上的、 嗯、 是竹木简嘛。 嗯， 这个竹木简的这个书法它有它的独到性，首先它不大。 嗯， 哎，然后呢像这个平复帖里边呢，陆机是用什么呢，是用秃笔枯风写成。 嗯， 这个秃笔，所谓秃笔就是大家想想这个动物毛做成的这个毛笔、 嗯、 如果在竹木简上书写，稍微的用力多写几个以后，笔就变秃了、 哦、 所以呢用这个秃笔枯风啊，它有它独到的一种什么效果呢，就是特别的显着老辣苍古。我们大家观众朋友们如果到故宫里面去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嗯、 应该仔细的去体会，好像从它这个点画之中能看到它这个笔的这种搅动、 嗯、 秃笔更容易啊，从书法角度更容易把这个运笔的这种痕迹看出来，希望大家到时候一饱眼福吧。 嗯， 这个平复帖呢是张伯驹先生从这个 土炉，也就普心鱼那收来的。 嗯， 当时呢，一共有三次讨价还价。 嗯， 最开始呢，那个三几年的时候，那个向普炉讨价还价，普炉呢开价呢，这个是 二十万 ，二十万大洋 啊。 嗯、然后呢，后来呢就讨价还价还不行，第二次呢托这个张大千啊，向再讨价还价六万块钱。 嗯， 还在渗人。 嗯， 然后呢，正好呢，因为普如呢，这个出手了这个韩干的这个赵夜白图，赵夜白图画的是唐玄宗的一匹御马。 嗯， 这幅画也卖给日本人了。 嗯， 张伯驹呢就觉得特别心疼，他说一定要把这个平复帖留在中国。 嗯， 那最后一次呢，因为他张伯驹我记得是从这个回北平的火车上听说这个普心鱼这个母亲病危。 嗯， 张伯驹呢就觉得是个机会，然后先送过一万大洋去，说你拿那个 定金呗， 那个定金把那拿那个抵押，等你那个有了钱的时候再赎回去。 嗯， 第二天那普心鱼那个就把这个给送过来了，平复帖给送过来了， 嗯、 说就开价四万大洋。 嗯， 张伯驹说买， 嗯、 就一口气就给买来了。 嗯， 然后就所以说这幅国宝呢留在了中国人的手里，也是充满了这个传奇色彩。 是。也很难得，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这是现存年代最早并且真实可信的西晋的名家法帖，而且它这个字叫草隶书，是吧？ 对 啊，哎，说到这个字哈，其实张伯驹先生他这个本身爱收藏，他本身自己也是一个这个在这个书法方面也很有造诣的。 对，他个人的这个书法创作啊非常有意思。 嗯， 如果大家那个能够看到的话，这个张伯驹先生他的书法呢，猛地去看的时候啊，感觉很有意思，像柳叶一样。 嗯， 啊，像这个实际它的来源是什么呢？是很生僻的，叫《鸟虫传》。 嗯， 哎，这个《鸟虫传》字体演化，实际据我所看啊，这个清宫内府，宫廷皇族贵胄。很多人爱写这种体，而且他们呢就是一个文人雅士，也不为了在市面上去应酬。 嗯， 他们自己习得这种字体呢好像很有趣味。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跟他书风很近呢，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 嗯， 这个北京现在还有一些字号， 嗯， 就是溥杰题的，也是这种像蓝叶又像这个鸟虫，像这种飘逸的这种线条，很有意思。实际 也叫鸟语体哈， 鸟语体，哎，这有 张伯驹先生的这个字，这对联去年在这个拍卖的时候是将近是100万。百万的这种身价，张伯驹先生的字， 因为这种字啊，你看着软，实际真要去写，这么去临习的时候，它像春蚕吐丝，它那个是一种内劲，它那个鼓励暗含在里头，实际非常之难写啊。 嗯，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张伯驹先生，他以一己之力收藏了众多名家的这个珍贵书画珍品，而且在晚年把他们全部都捐赠给了国家。对于他的贡献，二位怎么看呢？ 这个我认为啊，首先呢，张伯驹先生的一生呢充满了传奇色彩。 嗯， 他本身呢开始呢也并不是说想成为一个收藏家， 嗯， 而且是很偶然的这个因素，他成为这个比如说这盐业公司的这个董事。 嗯， 他有机会接触到盐业公司抵押的大量的这种珍玩。 嗯， 他对这种产生兴趣，而且他先天的家世渊博，他具有掐尖的这种眼光和能力。 嗯， 这个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但最难得的是他这种副胸襟的区别于历代的这种收藏家。 嗯， 对， 没有无保留的把自己的收藏都捐献给国家，所以这副胸襟是我们后人应该崇敬和学习的。 嗯 啊， 没错， 值得我们敬仰。 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单霁翔就说：“他说，对于张伯驹，故宫一直是感念在心，两者相逢，颇有一种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觉。所以这样的一次展览，这么多的这个珍贵的文物。”我们刚才也说过，它是有休眠期的，所以这次能够看到真的是很难得哈。 是这样。 而且这个我们也专门做了一下功课，我们知道这个张伯驹的展览是故宫武英殿作为书画馆的一个谢幕的一次展览了。此后呢，故宫中轴东侧的文华殿将和武英殿进行功能的对调，武英殿呢将作为陶瓷馆，而文华殿的书画展他会作为这个书画馆，到时候他的开幕展是吴昌硕的书画展，今年5月份会开幕。所以张伯驹先生这个展览也是非常的这个难得。 正是张伯驹夫妇这样将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当作自身责任的人，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使得我们今天能够在自己的国家看到如此丰富的中国历代的书画珍品。为此呢，国家也特别颁发了这个褒奖状给张伯驹夫妇，表彰他们对文物保护和捐赠的这个卓著的贡献。故宫博物院呢，现在一共有收藏张伯驹的《从壁书画录》，这是他自己写的哈，他的著作里头的古代书画22件，几乎件件都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 从壁来源于张伯驹收藏的康熙的字儿， 也是 他 收藏的， 他自号 起始吧。 康熙皇上提了叫从壁山房，被张伯驹先生1000块钱大洋给掐眼儿给打眼给收起来了， 可以算他最开始收藏的这个起始阶段。 所以有关张伯驹先生真的有好多故事。今天 他很传奇的一个人， 是我们只能是根据这个展览挑一点点展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 管中窥豹吧， 管中窥豹。从1998年张伯驹先生诞辰100周年以来，故宫和相关的机构也推出了很多纪念的活动，缅怀他这个高尚的品格，纪念他化私为公的奉献精神，以及对我们国家文化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在这里呢，我们也今天要非常感谢二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了解了张伯驹先生他的人品、他的生平、他的收藏以及这些珍贵字画背后的故事。谢谢你们。 好，谢谢主持人， 谢 谢大家。 希望有机会再请二位来做客。 好，谢谢， 好好谢谢。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公布一下第三道题的答案了。 城市文化范儿，民间收藏第一人张伯驹。张伯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书画鉴藏家，也是近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化名人之一。在这些藏品中，包括了中国传世文物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那就是西晋陆基的平复帖。现在传世的这份平复帖不但是真迹，而且是唯一的传世孤本，因此它被称之为天下第一帖。所以今天最后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C， 您猜对了吗？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好，接下来还是要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正理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 王国维，这位民国百年来的国学大师，用一部人间词话道尽了古典诗词的极致之美。你听过他的词，却不一定看过他的书法。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正在举办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他的词，他的字透着怎样的国学之美。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王国维和他的独上高楼。 熟悉的瑞麟羊奶，营养成分全，消化吸收快，广播订购价格又相当实惠，258元一盒，打三折，只要89块钱，能喝半个月，每次呢才几块钱。可是它要涨价了。 是的，五月初就涨价了，眼看没几天了，喝羊奶的朋友啊都在囤货，30-50盒、100盒，一年装、两年装的囤。这些年呢，瑞麟知名度打响，认可度很高，固定喝奶人群广泛，一听到涨价第一反应就是赶紧买，多买多划算。 那您也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现在订还来得及，不用258元一盒，只要89，而且我们还定制了囤货套组，一套8盒送一辆升级版的购物车。 是的，车子呢时尚好看，结实耐用，升级之后采用牛津防雨布料，钢筋结构，拖米面粮油轻轻松松，水晶轮、耐磨双滚轮，爬坡上楼毫不费力。还有一大亮点就是自带折叠板凳，累了随时随地坐下来休息，可以承重200斤呢。 简直就是买菜逛街逛超市出去溜达的一大法宝啊。那八盒羊奶能够喝上4个月，再加